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就美国及其追随势力逼迫的对朝制裁施压骚动达到危险水位一事16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美国等敌对势力以我国行使自卫权为借口，不断进行又无理又非法的制裁施压骚动，如今则公然追求要完全窒息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最有目的。他们无差别地扩大煤炭等地下资源出口禁止，甚至肆意实施对双重用途物资的控制，给我国的人民生活和正常经济活动造成困难。联合国安理会强行通过的第2270号决议制裁项目豪华商品中还无理地包括体育器材。敌对势力进行极为野蛮的制裁施压骚动还不过瘾，甚至向增进人类健康的卫生保健和人道主义领域伸出魔爪。不只是这些，有些国家不保障起码的外交特权，干出无赖的行为，比如欧洲一些国家无视国际上所公认的法规和惯例，肆意检查我国外交护照持有者的行李，还对于已经开始使用的家庭用品和化妆品，甚至汽水和儿童自行车也说是禁止物品并没收。猖獗的对朝制裁施压活动的第一个主犯就是美国，他们策划种种阴谋，力图吸收他国参加对朝制裁骚动。与此同时，美国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国际法律，强迫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世界各国说什么要么断绝同朝鲜的关系，要么降低其级别。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在同我国的政治军事全面较量中一直遭到可耻的惨败，就起灵于卑鄙野蛮的制裁活动，但是绝对不能阻挡朝鲜以自立自强为伟大的动力，向着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后胜利前进的道路。